您说吧，没关系，没关系，行，咱们就找，对不对？ 你那个两千块钱行吗？ 这位太少了， 哎，哪里了？我 不少，不少，不少 啊！行，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那里是 两千块钱， 替小孩子办满月呀、 啊。哦，少爷满月， 对吧？ 行了，行了，行了， 一道喜、啊，给你们俩赏钱。 哎， 赏钱可不多呀、啊， 还有赏钱， 也就一千块钱。 嘿嘿，超省了这回。可以可以可以、 啊、 一共是三千块钱。 您愿意去啊？ 那愿意去、 啊、 一言为定了啊。 对对， 您可别再找别人了。 那当然是 的，您跟我说，我这马上我就跟人家 行 唱坠子的唱大鼓，我就找去了。 行行了、 啊、 行了 好了好了。找什么呢？ 这就有 小什么 有卖汽水的吧。 不，这可没有汽水。 不是，我渴了，我 您渴了 啊？ 茶行不行？热 茶也行，你给我沏壶茶来吧。 啊啊， 有钱，我这儿有钱。 哎，不，您哪能让您花钱呢？倒杯茶来，快点快点，人这找堂会呢。 有钱， 倒杯茶， 有钱， 这儿有钱有钱，快，哎，你喝，你喝。 哎呀，好，谢谢你了。哎，这茶， 哎呀， 啊，不错啊，这茶， 嗯，不错不错。 我哪里买的茶叶啊？ 这叫正兴德， 啊，挺香的 啊。对对。 哎，这里没手表吧？ 啊，没有，没有，没有，这里搁个手表干嘛？ 啊，不错，到时候你们去就行了啊。 啊，到时候去吧。少爷办满月， 哎， 啊，两千块钱， 哎，对对， 额外给老爷道喜，给一千块钱赏钱， 赏钱不多。 好了好了，哎，这个日子得多怎的日子呢？ 日子那什么，那个不忙吧？啊， 哎，哎，你别不忙啊。怎么渴了？不是，您呢？别不忙啊！您说好了日子呀，再有别人的堂会，我们就不应了，对不对？ 有事情你们先应着，咱这个不忙是 吧？那不像话呀！您等着，我跟您说，我们应了您，我们就不能再应别人。你回头万一日子要重了，这怎么算？您还是说准了，究竟多怎的日子？ 日子那谁说的准，对吧？你指那孩子什么时候养活呀？对吧？ 别喝了！ 您 那 这是怎么回事？ 走吧。 你怎么活了？你看你这人， 这不是拿我们开心吗？这不是。 怎么了？ 孩子还没养活呢，你找我们干嘛呀？ 这养活了这不先定过去吗？ 你定过的也太早了。 怎么早哎？ 怎么不早啊？就算今儿要养活了，我们还得等一个月呢。 你等一个月做么呀？ 你小孩子办满月嘛，可不是等一个月？ 今天养活了，明天一天、 啊、 后天到日子了，过满月了，懂吗？ 真是后天那叫满月呀，今儿养活明儿后啊， 啊、 哦，第三天那叫喜三呢， 啊，对呀、啊、对呀、 啊，啊， 对呀、啊，过喜三，我们老爷让我找你来的时候就说办喜三找你们堂会， 那么你告诉满月， 我是这么想啊，喜三找你们堂会，那过满月一定还得找你们呀、啊。对吧？ 哦，您这一说嘛，这两个堂会这就连上了， 两档子，知道吗？ 六千块， 哎， 啊，那 我还喝点儿、 啊，你喝点儿。啊，这太好了，这个，哦，您这么想着， 哎、 这位忙一点，喜三爷找我吗？满月又找我吗？ 对， 前后两档子， 两档子， 那就行了，那行了， 来，我递点啊！ 您这位，这位还真渴了，这位。这一说我们后天去了。 哎， 啊， 别后天去。 哎、 对吧？ 啊、不是后天去，不是喜三吗？对不对？ 是啊。 还是我们后天就去了吗？ 这不是，就是个洋货了，你们后天去啊？ 啊。哦，对。 比如说明天洋货，你们得大后天去。 哎， 比如说后天养活，你们得大大后天去。比如说大大后天、 哎。行，那我知道了， 对吧？ 那我懂了。 对， 啊，反正养活起，待等三天。 对对对， 是不是？ 哎， 那行了， 快了，你们盼着吧。 那现在我们就盼着，盼着这孩子赶紧养活，对不对？ 先别盼着养活。 哎，你喜三嘛不盼着养活，盼什么呀？ 你盼着小孩子他妈妈出了门子，那就快了。哎。你看你怎么又抢上了呀？ 走，你看你怎么了？这是 太可气了。